妓女。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金豪。今天是2017年8月21号星期一，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3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中国铁道科学院公布了新建城际铁路联络线廊坊东到新机场段的评估报告，披露了线路的走向。一条城际铁路联络线就可以串联起首都机场、城市副中心和北京新机场这三处重要枢纽。 8月17号，工人正在检查张华110千伏变电站的变压器，准备进行安装。第一个开工的新机场配套钢结构变电站张华110千伏变电站钢结构建设已全面完工，进入主变压器及附属设备安装阶段。变电站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半。记者在张华变电站现场看到，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主变压器外罩进行最后一次的起吊前检查。 8月18号，北京大兴春华秋实金秋旅游季启动仪式暨第17届彩玉葡萄旅游文化节开幕了，除了采摘葡萄，还有各种游乐项目。本台记者将为您进行逐一介绍。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国铁道科学院公布了新建城际铁路联络线廊坊东到新机场段的环评报告，披露了线路的走向。只要一条城际铁路联络线就可以穿起首都机场、城市副中心和北京新机场这三处重要枢纽。记者注意到，城际联络线经过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是京唐城际、京滨城际铁路近期的始发终点站。另外，市郊铁路副中心线年底也将先开4个站。 廊坊东到新机场段是城际铁路联络线最早开建的部分。这段位于北京大兴区与河北廊坊市境内，经过大兴采鱼镇进入廊坊市境内，线路长度为40公里，一共设立了廊坊东站、空港新区站、新航城站和新机场站4站，计划建设工期为4年。其中廊坊东站为始发站，城际联络线和廊珠城际部分列车将在廊坊东站始发。示意图显示，位于北京新机场地下2层的新机场站与京霸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呈现出3个车场在同一层横列排布的方式，由西向东依次为京霸城际、北京地铁机场快轨、北京地铁 R4 线、地铁预留线和城际联络线。 报告也提到，城际联络线将在怀柔南站连接京沈、京张2条客运专线，又通过廊卓城际与京石城际、京九高铁相连，形成副中心地区及2大机场至东北、西北、中原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对于提升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外交通枢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城际联络线经过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是京唐城际、京滨城际铁路近期的始发终点站，也是城际铁路联络线京秦铁路以及北京中心城区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市郊列车的重要车站。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 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位于通州羊驼地区，将探索地下、地面、地上的立体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六线交汇的零城化。副中心火车站将建成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交通枢纽。 记者从发改委批复的最新文件中了解到，到今年年底，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也将先期开通运营北京西至通州站区段。文件显示，城市副中心线利用既有铁路改造建设，西起石景山衙门口站，东至通州站，全长约30多公里，拟设衙门口、北京西、北京站、北京东和通州站5座车站。目前线路开行方案已基本确定，早高峰时段北京西站至通州站开行2列，北京站至通州站开行1列，通州站至北京西站开行1列。时间上看，北京西站至通州站运行时间约40多分钟，北京站至通州站约20多分钟。 本台消息，8月17号，工人正在检查彰华110千伏变电站的变压器，准备进行安装。第一个开工的新机场配套钢结构变电站彰华110千伏变电站钢结构建设已全面完工，进入主变压器及附属设备安装阶段，变电站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半。记者在彰华变电站现场看到，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主变压器外罩进行最后一次的起吊前检查。彰华变电站总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共2台50000千伏安变压器，建成后将为建设新机场安置房工程提供电源支撑。从今年3月开工以来，经历了地面基础施工、钢梁钢柱安装及组接和主体组装、内外部装修等过程，这个站现在已经进入了主设备安装阶段。 工作人员郝毅说，我们今天将会把主变压器外罩打开，对变压器外表及内部结构的外观进行了仔细检查，确保设备状况良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安装。主变压器如同变电站的心脏，担负着将高等级电压变换为较低等级电压的功能，而外观检查则是主变压器安装前的重要一环，决定了后期是否能够正常安装并进行调试。由于变压器属于精密设备，空气湿度、温度、操作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能否进行外观检查，因此不能有一丝大意。 在施工现场，记者发现变电站围墙4个角上安装了360度监控摄像头。据了解，这是这个变电站智慧工地管控系统的一项应用技术，可以随时监控记录现场作业情况。郝毅介绍，我们可以通过移动终端系统和办公室的电脑登录管理平台，远程实时看到现场的情况。 据了解，新机场区域以前主要为农村地区，地区用电负荷大约是3万到4万千瓦，供电能力非常有限。而按照规划，北京新机场年用电量约8亿千瓦时，相当于现在首都机场的1.6倍。预计到2019年，北京新机场一期建成后，最大负荷将达到26万千瓦，比现有地区负荷增长近7倍。十三五期间，国网北京电力将在新机场地区规划建设8项输变电工程，2017年、2018年将全部开工建设并陆续投产。 本台消息，8月18号。北京大兴春华秋实金秋旅游季启动式暨第17届彩玉葡萄旅游文化节开幕了。在彩玉镇的每个葡萄园里，游客们都可以从秧上亲手摘下香甜的葡萄，当场就可以进行品尝体验。在彩玉葡萄旅游文化节中，如果大家觉得采摘葡萄还不够过瘾，可以在彩玉品尝3八旗、农家小炒或山楂糕、灌肠、荞麦罐蒸等特色小吃。有孩子的吃完饭还可以到趣玩蝴蝶来也参加亲子活动，购买黑桃、剪纸、手工编织包等旅游商品。 这届春华秋实继续以为民为农为生活为宗旨，突出了城南绿海甜美大兴旅游形象，时间从8月一直延续到10月底。期间，大兴区旅游委整合10大主题旅游小镇秋季旅游资源，推出30多项旅游活动，40多个观光采摘区，20多家特色美食宴和10条精品旅游线路， 方便游客们来大兴观光度假。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本台消息，8月18号下午2点半左右，大兴消防支队黄村中队接到指挥中心命令，在位于地缘商城对面，有一个女子爬在阳台，情况十分危急。中队立即出动一辆奔驰抢险车和一辆云梯车赶赴现场。 下午3点，中队到场，现场是一名女子趴在新开心网咖的2层窗口上，情况危急，情绪比较稳定。大兴消防支队黄村中队到现场时，派出所民警也已经到现场。中队让云梯车尽量往现场停靠。之后，大兴消防支队黄村中队官兵迅速开始支气垫和架设云梯。3点12分，大兴消防支队黄村中队已经把云梯架设完毕之后，与民警联合制定了协商救援方案。女子与民警聊天，吸引该女子的注意力，消防人员利用云梯从外侧营救，随后按照救援方案展开救援，成功营救了这名跳楼女子。 本台消息，对于每一个想把家安在北京的年轻人来说，要对北京进行全面的了解。今年京南的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大兴。对于大兴具体情况，您都有哪些了解呢？下面记者就为您细数一下咱大兴近年来的发展。每年的7、8月可以说是北京人口最多的月份，不仅要迎来大量的观光游客，也要容纳来北京漂泊奋斗的毕业群体。北京常住人口每年都在上涨，其中北漂群体占据很大的比例。北京相对公平的政治环境、优质的医疗资源、发达的交通体系、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强大的包容力，都吸引着北漂们来北京工作生活。但是在外漂泊久了，就会萌发安家的念头。北京安家可不容易，除了要满足购房条件，更要能承担得起你所想买的房子。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一套房子就是一辈子的事。买房前，首要考虑的不是楼盘的价格、户型，而是你想买的房子能否让你舒心的长久的住下去。 大兴区是个发展好又宜居、适宜安家的好区域。大兴先有南城计划的扶持，后有新机场落户、腾退土地绿化等科学规划，还有交通、商业、医疗等资源做支撑，因此区域发展较快。大兴对西红门镇、旧宫镇和黄村镇等城乡结合部地区腾退土地进行绿化，仅西红门地区环绿面积约2000亩。大兴还将建设绿道体系，新丰河、永定河、凉水河等绿道工程相继启动。此外，13-5期间基本实现辖区无供暖燃煤锅炉，淘汰老旧机动车，严禁超标车辆上路行驶行为，这些都是大兴在环境绿化方面的提高。与此同时，大兴还有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南海子公园等生态公园，也提高了大兴居住的健康性与宜居性。 交通方面，地铁4号线亦庄线连接着大兴与城区。此外，规划建设中还有8号线南延线、地铁17号线、新机场线、S6号线、地铁19号线二期以及京雄高铁线。8条铁路线网将大兴与北京、环京各个区域连通。空运方面，北京第二机场落户大兴，也补充了大兴的空运交通。 配套方面，大兴学校、商业、医疗等配套资源已经逐步完善。教育方面，大兴全区共30多所中学、50多所小学，有师资力量雄厚。医疗方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广安门医院等医院进驻大兴，为大兴带来了优质的医疗资源。商业方面，随着大兴新城、乐家购物中心、汇聚购物中心、鸿坤广场、华堂商场、青城百联购物中心等7大商圈的形成，大兴商超、餐饮等生活配套日渐成熟，同时提升了大兴居民购物、餐饮的可选性。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近日微博上一段视频让很多网友都捏了把汗。视频显示，房山十渡巨马乐园一名游客在蹦极过程中，绳索疑似从蹦极台上脱落，游客随即落入水中。十渡巨马乐园负责人回应表示，这名游客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事发原因是由于工作人员操作时上下手势沟通出现了误差，因此导致游客触水，蹦极设备本身没有问题。据记者了解，目前蹦极项目相关人员已经被停职，蹦极项目也已经关闭，正在进行全面整改。 在这段被转发了多次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房山十渡巨马和乐园蹦极台高高在上，一名游客从蹦极台上跳下后，整个人随着脚上的绳索下落反弹，如此反复两次后，绳索疑似从蹦极台上脱落，这名游客随即落入了下方的河水当中。这样的瞬间引得周遭目击者惊呼连连。整段视频当中还有一段疑似拍客与蹦极项目工作人员的对话，其中提到触水游客身体没有大碍，但网友的评论中仍是充满了后怕。有网友评论说，幸亏这名游客落水时绳索已经弹了几次，如果没有这样的缓冲，人从50米的高度直接落下，后果不堪设想。 近日，十渡巨马乐园证实了视频的真实性。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间是8月18号下午1点多，触水游客是一名17岁的女性。事发时，游客身上的绳索并没有脱落，只是因操作问题导致游客坠入水中。事故发生后，游客立即被送往房山区第一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初查已无大碍。记者从房山区政府了解到，事件发生后，景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触水游客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这名游客情况稳定，经安监部门现场勘查，蹦极设备没有安全问题，不存在断绳情况。游客落水主要由于蹦极绳放绳不当。目前这里的蹦极项目已关闭，正在进行全面整改。十渡镇也于近日起对全镇所有景区进行安全设备大检查，防止这类事故发生。 北京巨马乐园旅游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也发布了声明，说事件原因是由于蹦极上下站员沟通衔接不畅，判断不准确，导致游客触水。 本台消息，养老助残卡是北京市政府针对65岁以上老人推出的芯片卡，政府对老人的各种补贴和优惠直接存入卡中，但就是这样一张便民服务卡，最近也被骗子盯上了。本台记者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提醒家中长辈不要轻信有高额补贴、投资类消息。 近日，一些老年人收到了不法分子发送的诈骗短信，声称往养老助残卡里存入50元、100元不等的现金，只要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业务，就将会收到有关项目发放的高额补贴。北京农商银行负责北京市的养老助残卡办理和发放工作。记者在北京农商行看到了工作人员截获的不法分子发来的诈骗短信，内容中说是民族大业、慈善富民等。 对方承诺给予高额补贴，但要求银行卡主人存入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不等的现金，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然后将个人信息、卡号、电话号码发到指定微信群，符合条件的就能获得所谓的高额补贴。老人一旦轻信，不仅全套个人信息可能被网上售卖，还可能被进一步诱骗。 北京农商银行个人金融部刘威娜介绍，在老人办理开户或者转账汇款的时候，我们柜员也会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希望老年人能耐心地听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建议。针对不法分子的违法活动，北京农商银行特意贴出风险告示，提醒老人激活金融功能后务必管理好卡片和密码， 避免卷入非法集资等诈骗案件。 北京农商银行个人金融部刘维娜说，存折或卡不要随意借给他人使用，账号和密码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交给他人使用之后，一定要修改一个新的密码。如果老人只是用养老助残卡来坐公交逛公园，可以暂不激活金融功能。如果需要将养老助残卡当作一张银行卡使用，也不需要存入大量现金，按个人实际需求存入适量现金即可。 北京农商银行个人金融部刘维娜说，我们建议按您实际的资金需求，在养老助残卡中存入小额现金，资金不足的时候再次存入，这样的话一旦卡片丢失或者出现了什么问题，不会有大额的资金损失。民族大业聚拢慈善富民是什么？今年4月23号，公安部组织天津等地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编造慈善富民总部的机构，以解冻民族资产为由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了陈玉英等30多名犯罪嫌疑人。经过查实，民族大业、聚拢、慈善富民等项目都属于诈骗犯罪。 据了解，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是借助互联网传播及返利传销诈骗为一体的新型混合型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变化，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损害政府公信力，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此类犯罪的严厉打击态势，全链条打击违法犯罪人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以往的老年人优待卡更多是老年人身份的象征，没有太多使用功能。今年市民政局老龄办制发的养老助残卡内设有3个独立账户，一个是65岁以及以上老人的交通一卡通账户，可享政策优惠，免费坐公交逛公园；第二个是80岁以及以上老人享有国家政策补贴账户，可向所在社区申请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助残券；第三个就是金融卡账户，可以激活办理活定期存款和理财等。然而对于身兼多职的养老助残卡，一些老年人表示担忧，都在一张卡里，会不会我的养老金被刷了公交卡？对于这些问题，北京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卡内3个功能账户彼此独立，并没有打通共享，卡内的金融账户需本人带身份证在柜台激活才能用。 养老助残卡的金融功能需要发卡后进行激活，激活后便一直有效，不需要每年延期，但在公交公园领域使用时，因为刷卡机属离线状态，没办法进行数据实时更新。为了保障卡使用的有效性，杜绝冒用等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发生，需要对养老助残卡的一卡通功能1年办理一次延期，有效时间自发行日期起计算。卡片使用满1年后，持卡人可以在1年有效期到期的前月、当月、次月内，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养老助残卡至制卡银行网点办理延期。 本台消息，支付宝新功能又出新陷阱，淘宝客服说可以退款，一名女子被骗16000多元。受害人小唐回忆道，对方客服说，你把衣服给我退回来，我把钱退给你。我说我衣服不穿，货不退可以吗？他说不行，一定要收回去。电话中对方表示，只要小唐通过扫描自己发送的二维码填写个人信息，便能获得退款。个人信息填写包括身份证、银行卡以及支付宝密码。 小唐如实填写完信息后，并没有退款成功。网店客服告诉小唐，需要开通支付宝的亲密付功能，才能收到店家的转账。受害人小唐表示，自己并不知道亲密付是什么功能，从来没用过。虽然小唐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功能，但他还是在店长热情耐心的指示下完成了开通操作。 那么亲密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浙江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塘西派出所民警朱增勇介绍说，亲密付是支付宝下面的一个新功能，相当于银行卡里面的付卡功能，一般是家长对孩子临时使用的一个临时授权。亲密付一旦开通后，就不需要再次验证， 可以轻易刷掉开通者账户中的余额。目前，亲密付的设置额度为100元至2000元。 警方提醒，两种亲密付诈骗情况需要格外谨慎。警方分析，不法分子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取受害者网购记录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一种情况是，以网购商品已收货的人员为目标，冒充客服与当事人联系，以商品有质量问题、可退款等为由，引导当事人按照要求在手机端开通亲密付实施诈骗。另一种情况是谎称兼职刷信誉，必须通过亲密付刷单支付，诱骗受害人开通该功能。只要受害人给对方开通亲密付并设置足够额度，当对方用亲密付买单时，就无需得到当事人确认，可直接通过当事人的支付宝账户或绑定的银行卡自动扣款。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一位电话不断、笔耕不辍的调解员。西红门工商所的蒲志刚一边接电话，边飞速地记录着消费者口述的信息。您好，这里是消费者消费纠纷调解室，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消费者刘女士反映，她在商场某品牌手机专卖店购买了一部手机，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个人原因手机损坏，在送至这个品牌的售后维修点修理时，检测发现手机激活日期在她购买日期之前。刘女士认为，手机专卖店工作人员故意隐瞒了这个情况，要求换货并赔偿。 接听完电话，蒲志刚又拿起座机拨打商家电话进行约谈，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些法律法规。他把法律法规文本的相关知识一处处勾出来，告诉商家违反的相关条款，通知商家在约定时间到工商所解决这个消费纠纷。经过对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调解，商家为消费者更换了手机。对于商家的违法行为，西红门工商所调取了经营者的进货台账、销售票据等相关证据，收集了消费者检测报告、购物小票、发票等购物凭证，最终认定经营者夸大或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性能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者，对经营者进行了立案处罚。 受理投诉，双方约谈沟通调解，指导消费者和被投诉的商家在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书上签完字，消费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工作人员才敢松上一口气。完成调解后，他收拾好资料，从调解室回到办公室，用休息的时间和记者聊了几句。他告诉记者，平时比较复杂的消费纠纷都很急，而且一些重要投诉还要对消费者进行回访。工商所平均每天受理十多件投诉，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受理近20起。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出去检查，定期向商家宣传法律法规等等。 组织消费者和经营者坐在一起，就消费纠纷进行现场调解，这是工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调解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工作，有时一个上午双方才肯握手言和，有时需要耗费一整天，双方才能达成一致。 对于一起普通的投诉举报，工商的执法人员还要在法定日期内对被投诉举报方进行全面详细的检查。检查中，不但要对投诉举报事项进行检查，还要对其他经营行为、广告发布行为、产品或服务质量等行为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以及对经营者进行询问，制作相关法律文书等。看似一起普通的投诉举报，对于工商人来说要做很多工作，但工作人员表示，只要能看到消费者一个满意的微笑，这一切都值了。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